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冯诺依曼体系结构，计算机组成的金字塔。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到底是在学习什么东西呢？这个事儿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先从装电脑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事情说起，来弄清楚计算机到底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搞过装机这回事儿？在2019年的今天呢，大部分人用的计算机应该都是已经组装好的，我们以前叫品牌机。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早期的电脑爱好者都是自己去采购各种各样的电脑配件来装一台自己的计算机的。早年呢，要装一台自己的计算机，首先呢要有三大组件，第一个呢是 CPU， 第二个是内存，第三个是主板。这三大件当中呢，我们先来说一说 CPU， 它是计算机最重要的核心部件，全名你肯定知道，它就叫中央处理器。为什么我们说 CPU 是最重要的呢？是因为计算机这里的计算两个字，所有的这些计算工作都是由 CPU 来进行的，自然而然 CPU 也就是整台计算机当中常常最昂贵的一个部件。第二个重要的配件呢，就是内存，你撰写的程序、打开的浏览器、运行的游戏都要加载到内存里才能运行，程序读取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也都要放在内存里面，内存越大能加载的东西自然也就越多。放在内存里的程序和数据呢，需要被 CPU 读取， CPU 计算完成之后呢，又要把数据写回到内存里。但是 CPU 不能直接插到内存上，内存也不能直接插到 CPU 上，于是呢就带来了最后一个大的组件，也就是主板。主板呢是一个有着各种各样，有时候有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的插槽的这么一个组件。我们的 CPU 呢要插在主板上，内存呢也要插在主板上。主板上的芯片组和总线呢就解决了 CPU 和内存之间如何通信的问题。芯片组呢控制了数据传输的流转，也就是数据从哪里传到哪里的问题。总线呢是实际进行数据传输的高速公路，所以说总线速度呢其实也就决定了数据能传输的多快。有了三大组件呢，只要配上电源供电，计算机差不多就可以跑起来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缺少各种输入输出设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O 设备。如果你自己用的个人电脑呢，你肯定需要一个显示器，有了显示器你才能看到自己的计算机输出的各种各样的图像啊、文字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输出设备。同样的呢，你肯定也会有鼠标和键盘，这样呢我才能用鼠标和键盘写下这篇文章，它们也就是所谓的输入设备。最后呢，你自己配的个人计算机往往还会配上一个硬盘，这样各种各样的数据才能持久化的保存下来。绝大部分人呢还会在电脑上装上一个机箱，配上风扇去解决灰尘和散热的问题。不过机箱和风扇呢也算不上什么是计算机的必备的硬件，我们拿个纸板箱或者外面用个电风扇也一样能用。说了这么多呢，你应该有点感觉了，显示器啊、鼠标啊、键盘和硬盘这些东西呢，其实也不一定是一台计算机必须要用的部分。你想一想，其实我们只需要有一种 IO 设备能让我们从计算机里输入和输出信息，是不是就可以了？答案呢当然是肯定的。你可能去过网吧，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很多网吧的计算机呢其实是没有硬盘的，都是直接通过局域网读取远程的网络硬盘里面的数据。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云服务器只需要让计算机能够连上网络，我们可以通过 SSH 去远程登录访问，所以也不需要配什么显示器啊、鼠标啊和键盘，这样呢不仅能够节约成本也方便维护。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设备呢，就是显卡。现在呢我们使用图形界面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呢，不管是 Windows、 Mac 还是 Linux， 显卡呢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人可能说了，诶，我装机的时候没有买显卡啊，计算机一样可以跑起来啊。那个是因为呢现在的很多主板都带了内置的显卡。如果你用计算机玩游戏，那做图形渲染或者跑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的应用，你多半会买一张单独的显卡插在主板上。显卡之所以我们说它是个特殊的设备，是因为它是 CPU 之外的另外一个处理器，也叫 GPU， Graphic Process Unit。 GPU 呢一样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计算的工作。鼠标、键盘和硬盘都是插在主板上的。作为外部的 IO 设备呢，它是通过主板上的南桥芯片组来控制和 CPU 之间的通信的。那南桥芯片组的这个名字其实很直观， 一方面呢，它在主板上的位置通常在主板的南面，也就是主板的下半部分。另外一方面呢，它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桥，来连接鼠标键盘以及硬盘这些外部设备怎么和 CPU 之间进行通信。有了南桥呢，自然也就对应着北桥。没错，以前的主板上呢，往往也有北桥芯片，用来作为一个桥去连接 CPU 和内存以及显卡之间的通信。不过呢，随着时间的变迁，现在的主板上的北桥芯片组的工作呢，已经被移到了 CPU 的内部，所以你在主板上已经看不到北桥芯片了。那刚才我们讲了一台计算机的硬件组成，这里说的是我们个人平时用的个人电脑啊，服务器。那我们平时所有人用的最多的智能手机也是这样的吗？我们手机里呢，其实只有 SD 卡这样类似硬盘功能的存储卡插槽，可能有些手机甚至都没有这样的插槽。手机里通常没有什么内存插槽啊， CPU 插槽啊。没错，因为手机的尺寸的原因呢，制造商通常把 CPU、内存、网络通信乃至摄像头这样的芯片都封装到一个芯片里面，然后再嵌入到手机主板上。这种方式呢叫做 SOC， 也就是 System on Chip。 那这样看来呢，好像个人电脑跟我们智能手机的硬件组成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写智能手机上的 App、 写个人电脑的客户端应用似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用 C 啊 Java 这样的高级语言来写一个程序，把它编译完之后呢，一样是把代码跟数据加载到内存里面去执行。这个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无论是个人电脑也好，服务器也好，还是智能手机也好，或者是我们可能一些爱好者用的 Raspberry Pi 这样的微型的卡片的电脑，其实都遵循着同一个计算机的抽象概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算机呢？其实呢，这个是由我们计算机行业的两大祖师爷之一，那冯诺依曼提出的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它也叫做存储程序型计算机。什么叫做存储程序型计算机呢？这里面其实暗含了两个概念。第一个呢，是这是一个可以编程的计算机。第二个呢，这个是把编完的程序会存储下来以后可以再用的这么一个计算机。说到可以编程，你可能有点懵，那你先想一想，什么叫做不可以编程的计算机？计算机呢，本质上是由各种各样的门电路这样的硬件组合而成的。那如果我们组装出一个固定的电路板来完成一个特定的计算程序，一旦如果我们需要改功能呢，我们必须重新组装电路，这样的话呢，这个计算机就是不可编程的。因为我们的程序呢，其实是在计算机的硬件层面就被写死了。最常见的就是大家用的各种各样的老式的计算器啊，我们电路板设置好了加减乘除，那我们可以用来它去做简单的计算，但是做不了任何计算逻辑固定 EY 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存储这个问题。这个是说呢，程序本身是存储在计算机的内存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加载不同的程序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那有存储程序型计算机，自然也有不能存储程序的计算机。典型的呢，是我们早年的有一种计算机呢，我们叫做它 blackboard， 我们可或者你可以给它叫插线板计算机。那整个计算机呢，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插线板，通过板子上面去插不同的插口去连这个线路呢，来实行不同的功能。那这样的计算机呢，相比于之前的计算器是可编程的，我们把这个线路重新插一下呢，就有实现了不同的功能。但是呢，这样的计算机它编好的程序呢，没有办法存下来，我们下一次加载重新使用，每次我们要用不同的计算功能的时候呢，我都要重新去插这个插线板啊，也就要再重新去编一次这个程序。你可以看到呢，不管是说不可以编程还是不可以存储，都会让我们使用计算机的这个效率呢大大的下降了。而这个对于效率的追求，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存储程序型计算机的由来。我们的冯祖师爷呢，基于当时在秘密开发的一个叫做 EDVAC 的计算机写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的名字呢叫做 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 描述了他心目中的一台计算机呢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这篇报告呢，在历史上有一个很特殊的简称，它叫 First Draft，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第一份草案。事实上呢，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呢，就是从这份祖师爷写的第一份草案开始的。那 First Draft 里面说了一台计算机呢，应该有哪些组成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这是一个包含算术逻辑单元和寄存器的处理器单元，它用来完成各种各样基本的算术和逻辑运算，因为它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数据的处理或者计算工作，也有人把它叫做运算器。那然后呢，是一个包含指令寄存器和程序计数器的控制器单元。这个单元呢，用来 控制程序的流程通常就是说不同条件下的分支和跳转。那在现在的计算机里，上面的算术逻辑端元和这里的控制器端元共同组成了我们说的 CPU。 那接着呢，是用来存储数据和指令的内存，以及更大容量的外部存储。在过去呢，这个外部存储可能是磁带、磁库这样的设备，那现在呢，通常就是个硬盘。最后呢，就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输入或者输出设备，以及对应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输入和输出的机制。我们现在不管使用什么样的计算机，其实都是在跟输入和输出设备在打交道。个人电脑的鼠标和键盘是输入设备，显示器是输出设备，我们的智能手机呢，触摸屏它既是一个输入设备又是一个输出设备。而各种跑在云上的服务器，我们通过网络来进行输入和输出，这个时候呢，网卡是我们的输入设备又是一个输出设备。任何一个计算机的任何一个部件呢，都可以归到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这五大组件中。而所有的现代的计算机呢，也都是基于这个基础架构来进行设计和开发的。而所有的计算机程序呢，也都可以抽象成从输入设备去读取输入信息，通过我们的运算器和控制器呢，来执行存储在存储器里面的程序，最终呢，把结果输出到输出设备当中。而我们所有撰写的不管是高级还是低级元的程序呢，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抽象的框架来进行运作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好像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可以说呢，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呢，确立了我们现在今天每天使用的计算机硬件的基础架构。所以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呢，其实也就是在学习和拆解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呢，学习组成原理其实就是学习控制器、运算器的工作原理，去学习 CPU 是怎么工作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学习内存的工作原理，学习从最基本的电路到上层的抽象是怎么样子的，学习我们给到外部程序的应用接口是怎么样的，学习我们的 CPU 是怎么和输入设备以及输出设备打交道的。学习组成原理呢，其实就是在理解从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以及输出设备，从电路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到最终我们开放给软件的接口，为什么它要设计成这样，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在软件开发层面我们怎么尽可能的利用好它。如果你有时间呢，你可以去读一读 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份草案。那我一直认为呢，读一读经典的论文是一个从普通工程师迈向优秀工程师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对工程师来说呢，直接去读英文论文的原文，既可以搞清楚弄明白对应的设计以及这些设计背后的思路来源，同样呢，也是一种破除对于论文或者说一些比较难的技术的一种恐惧心理。好了呢，这一讲呢说到这儿就结束了。你相信你已经理解了计算机的硬件是由哪些设备组成的，以及我们说的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是什么样的了。下一讲呢，我会带你看一张地图，也就是计算机组成原理的知识地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样才是学习组成原理的好方法。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计算机行业的我们说有两大祖师爷，第一位呢是冯诺依曼，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图灵。对应的我们说的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冯诺依曼机之外呢，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呢又叫图灵机。那么图灵机和冯诺依曼机到底是一种计算机还是两种不同的计算机呢？图灵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计算机的抽象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思考和疑惑，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